是盾牌和披风。田七看过后说着，盾牌在转职后就只有骑士可以使用了，一般有两个基本属性，一是防御强化，二是吸收伤害，都是对生存能力的提升。这个吸血鬼骑士调出的就是他那个吸血文章盾，防御强化 20%， 伤害吸引 12%， 除此还有一个附加属性，所受伤害化学 2%。 不错，叶修赞道：“拿给那个谁去用吧。”叶修说的是田七的伙伴，浅生离是骑士，暮云深是剑客，但叶修一时记不清哪位是骑士了，只好那个谁。还有吸血披风，体力加 15， 力量加 15， 近战伤害吸血 2%。 田七说：“这吸血和那盾牌上的化血正好是一对反义词。吸血是攻击对方时，伤害转化为自己的生命，而化血是被对方攻击时产生的伤害转化成生命。披风是饰品类装备，通常就是这样附加点基本属性，然后带点特别效果。” 目前在的五人通通都是物理攻击系，这个加力量的披风倒是谁都能用。但是田七在吸血鬼骑士的战斗中啥也没干，哪好意思要啊，直接就放弃了。月中眠呢？当饲料后让三位高手都能放心去围攻 BOSS， 作用倒是不小，但这个功劳实在是羞于去算，也是直接放弃。 苏沐橙的风书烟幕却因为是远程，那 2% 的近战伤害吸血完全浪费，同放弃。最后就剩叶修和唐柔，叶修哪会在意这么低级装备，直接放弃。弄得最后唐柔很是茫然：“怎么都放弃了？我远程啊。”苏沐橙的理由最说得过去。 田七和月中眠都不吭声。如果实在没人要，他俩其实不介意摇摇点儿。你用吧，叶修说。你们也都可以用吧。唐柔虽然是新人，但物理职业要力量，法术职业要智力，这么基本的东西，不至于玩了这么多天还不明白。 这个披风分明是大家都可以用的，但都放弃。要强的唐柔不想捡着便宜，摇点吧。唐柔说：“好好，摇点，都来摇，谁摇的算谁的。”小事一件，叶修也不去纠结。田七和月中眠还想推辞一下，叶修这边却是手快。 由于刚才都放弃，已经没了摇点的操作，所以都是在聊天频道里用指令玩摇点。结果叶修上来一摇，华丽的一摆，直接无争一秒杀了。你的了？唐柔那边也早点了放弃了，披风扔地上没人捡。田七和月中眠是泪流满面呢。 他们还想再推辞一下，如果大家继续坚持，两人半推半就也就摇吧。但不愧是高手兄啊，做什么出手都是这么不凡，都是这么不给别人机会。我的了。叶修说着，让君莫笑过去捡了披风。虽然是低级装备，但不在意也不会嫌弃，不是吗？ 捡起披风，当即武装上。这吸血鬼的装扮，与其说是披风，不如说是一个斗篷。君莫笑从背影上看，已经和吸血鬼骑士完全一样了。叶修点开人物面板，随便看了看造型，也没太在意。这么多年了，啥造型没装扮过呀？ 继续，叶修吆喝着。 队伍继续前进， 由于出了隐藏，记录什么的已成浮云。这副本大家也下过多次，没人陌生，随随便便也就打穿出来了。接着没怎么休息，继续第二次。这次没出隐藏 BOSS， 大家立刻进入刷记录状态。叶修全盘指挥，追求零失误和默契配合。不过田七和月中眠水平和装备都差着一线，总有一些力有不逮的地方。目前的副本记录又是各工会在27级阶段努力刷过的，想突破却也容不得太马虎。接连两次副本，田七和月中眠在紧张的记录刷新中都各有大小失误，结果刷出的成绩和记录只差毫厘，这结果就太打脸了。两人都知，只要他们稍稍减小点失误，这记录早就拿下了。 高手兄，我们两个好像有些不行啊，要不要你换个人来刷？ 田七有些尴尬地说着。埋骨之地每天也是四次，目前五人还剩一次。一边月中眠心中一百个不服啊，可是没办法，事实就是如此，就是他和田七有些跟不上。但如果队伍放低节奏让他二人轻松的话，却又达不到刷记录的要求。 换人？想刷记录的不是你吗？ 叶修问田七。田七泪流满面，这才想起一开始是自己问能不能刷记录的，结果现在又是自己在打退堂鼓，真是好没志气。连月中眠都趁机鄙视的。 是啊，田七，你真没出息。 靠！ 田七骂着， 这次一定行。 两人鼓起精神，第四次进了副本。聚精会神，全神贯注，再加上多次经验积极，这次发挥总算是一路顺畅，两人都是欢欣鼓舞。转眼已经到了最终 BOSS， 这里二人任务轻松，属于失误比不失误还要困难的环节。最终 BOSS 倒下的时刻，期待已久的系统公告终于跳出，恭喜玩家君莫笑、田七、月中眠、韩烟柔、风书烟幕打破副本埋骨之地通关记录，成绩23分54秒71。这成绩相比先前霸气雄图的提升幅度不大，但在有田七和月中眠两个拖后腿，还能提高一分多钟，已经很对得起这队伍配置了。目前的大工会互相竞争的话，成绩的提升已经是在数秒算了。埋骨之地的记录被破本没什么稀奇，但现在竟然出现了君莫笑的名字就大不一样。各大工会会长第一时间的反应都是，这又是哪家工会请人来刷的？如蓝溪阁的蓝河和霸气雄图的夜渡寒潭直接都来消息问上了。结果叶修给他们的答复是，练级随便刷刷。两大会长是泪流满面，这随便刷刷就把他们的记录破了，这是在示威还是怎么的？这之外还有刘浩，他的离恨剑也一直没下线，在干嘛？在竞技场和包子入侵玩。刘浩也就是用离恨剑随便觅了一下，结果得知包子入侵竟然又在竞技场耍，灵机一动又跑来和包子入侵一战。和叶秋的直接接触挖不到什么，不如从他身边的人入手，刘浩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想法。和包子入侵打竞技场，刘浩玩的也挺辛苦的，他得隐藏实力啊，但又不想隐藏的太多，于是局局都想制造那种难分难解的场面。包子入侵又不是什么弱者，挺不好控制， 刘浩这边也是劳心劳力，一边仔细打着，一边还千方百计从包子入侵这里套点话。包子入侵这家伙倒是知无不言，但问题是他本身就并不知道什么，就连荣耀都不算太熟，下副本的事儿都讲得不清不楚，连别人用过的技能都有许多叫不上的名的，到最后就是描述他自己是如何如何威武。刘浩十分晦涩地分析着从小白口中套得的资料，半天也理不出个什么头绪。忽的系统提示闪过一条，那个让他极其敏感的名字迅速映入眼帘。 怎么会？ 刘浩惊讶了，这个包子入侵难道不是叶秋刷记录时的主力队员吗？怎么现在刷记录却没叫呢？刘浩过来找包子入侵门，也有部分这方面的原因，跟着包子入侵没准能顺势蹭上队。 这大神刷记录怎么不叫你啊？ 刘浩问包子入侵。 你记住了，在竞技场里想取得胜利，第一要做到的就是专心，你太不专心了。 包子入侵教训他。 靠！ 刘浩怒啊， 这人什么东西啊，也敢来教训自己。 刘浩怒上心头，这一局不再克制，把包子入侵狠扁了一顿。 哎，打得很好啊。 包子入侵说。 看来我的话已经触动到了你的灵魂，那我就不多说了，走了。 刘浩直接让李狠剑退出了竞技场，再这样继续下去，他觉得今天新换的键盘又要被砸出毛病了。 大神又刷出记录了，恭喜啊。 刘浩还是直接给军魔校发消息套情报了， 随便刷刷。 叶秀的答复和对会长大人们说的一样， 随便刷刷都能破纪录，太厉害了。 刘浩违心的恭维着，嘴里却是骂个不停。 也是侥幸，好几次才过。那有空位了没有啊？ 不好意思啊。 那我先下了啊。 刘浩咬牙而去， 再见。 叶修他们这边破纪录后是有百分百有紫装奖励的，最终是给了一件25级的紫皮甲，五人中只有韩嫣柔的战斗法师是皮甲精通，田七等人自然是选择了放弃，君莫笑这散人职业倒是没什么精通，但在表示了一下对皮甲防御的不屑一顾后，最终这件皮甲就由韩嫣柔穿上了。散人在甲类上比较悲惨，由于没有精通，会缺一些精通效果，比较吃亏。分完装备，五人接着去刷冰霜森林转经验，结果路上就见世界上有人发消息，声称月轮工会对本次埋骨之地的副本通关记录负责。 月轮工会好像有点耳熟啊。 叶修对五人嘟囔着。 不知道。 苏慕成说。 不懂。 唐柔说。 我们俩的工会。 田七和月中眠脸都在发烫啊，立刻都在工会里频道咆哮上了。工会的人竟然也没和他俩打招呼，看到副本队伍里挂了他俩的名字，就莫名其妙地搞这种宣传。月龙工会只是个普通的玩家工会，不像兰溪阁之类有俱乐部的扶植，实力和大工会差着一大截，像记录这种东西靠自己实力的话是想都不用想的。 哎呀，反正有你们俩的名字嘛，随便喊喊就当是玩笑了。 月轮工会里的玩家嬉皮笑脸地对二人说着。 就是就是， 说起来，你们好像和这个军魔校很熟啊，啥时候能让他真帮咱们工会刷个记录啊，让咱们也风光一下。 工会频道里的人都在起哄。 嫉妒，这是赤裸裸的嫉妒。 田七和岳中年愤愤地想着，这些家伙就是看他们跟高手兄混过好几次电视，上过多个榜单，现在又混到一次后，嫉妒心理爆发，所以故意整蛊他们。这种行为着实有些小家子气，弄得二人现在也不知该如何去和高手兄解释。工会里说了也不听，这帮家伙还在不停地刷世界，声称新纪录是他们的。叶修这边也很快有会长密过来了，月轮工会之渺小，蓝河、夜渡寒潭他们都没听说过，只是问这是什么情况。叶修无奈，只好说是朋友玩笑。两大工会松了口气，夜渡寒潭趁话题刚好在这儿，顺势问了一下叶修会不会接两家工会的单子，然后自己破自己的记录。 这不好吧？ 叶修回道， 我刷出的记录不敢保证别人就一定破不了，但我自己肯定不会再破。 那现在这个记录不算吗？ 这个当然不算。 现在这个记录还能提升多少啊？ 这个队伍配置再更好一些，三分钟吧。 三分钟。夜渡寒潭倒吸口凉气，当前记录再提三分钟的话，那就又破了时区最高记录了，这显然又是一个普通玩家高手已经无法达到的高度。如果是这样的成绩，那么只要别人没有请到同级别的高人代打，基本就是无碍了呀。 那要是等你27级呢？ 27级和25提升其实不算太大，不过多少还是有点，大概可以杀进20分钟以内吧。 目前有多少家工会联系你啊？ 夜渡寒潭问了个比较敏感的话题。 不太多。 叶修看着眼前的聊天窗，除了夜渡寒潭，其实就只有一个兰溪阁的蓝河了，其他大工会至少都没有和他联系过。显然因为目前副本记录的竞争又高端又混乱，各大工会都已经进入了观望状态。这样的局面并不是叶修想看到的，他也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，他失去了对副本最高纪录的控制权。冰霜森林的纪录竞争，从短期上来看，他先后拿到了两次好处，但是最终的纪录却还是落到家王朝手里。叶修表面上对此好像无动于衷，心里却清楚这是一次很沉重的打击。就是因为这么一个现象的存在，才让那么多的工会通通陷入了观望。因为这样来看的话，军魔校也并不是副本记录的保障，即便他刷出的记录远高出一般水准，但是人外有人，在第十区里依然有人可以破得他的记录。这个现象这样维持下去，当然就不会再有人来找他破纪录。